四郎探母。再请听刘桂馨演唱的《行路殉子》。 这件事 到如今儿做了个家贫，乡民为什么你忘却了这深深的父母的兄弟情呀？儿做官岂不得有孝的忠心，儿做官怎忘却有不孝的子孙，倘若是黎明的晨光注定那是给我的儿女壮壮一点点是是是非，我看儿女怎样的 再请听《斩浪子》。